胆小如鼠的狮子座。 包子在频道中严厉地斥责着黄少天。黄少天怒啊，团队赛里根本就不可能有人在这种形势下还和人去单挑吧，但这个家伙却这么一本正经地咬住这个说事儿，算怎么一回事啊？那满满的恶意真是忍无可忍。迎风一刀斩，迅疾的剑光很能代表黄少天此时的情绪，虽然他一贯是不会因为垃圾话的嘲讽失去判断力的，但是赶巧了，今天放垃圾话的正巧就是最合适的攻击目标，于是毫无压力的假攻急撕一下，整个人的情绪都得到了完美的释放。这一迎风一刀斩，出手的时机、角度、速度都达到了巅峰，毫无破绽可寻。中！这样的攻击任谁也没有办法躲得过、挡得住，鲜红的血液随着刀光泼洒出去。包子入侵被这一刀砍得连滚带爬，要多狼狈有多狼狈，但是这一下他滚出了好远啊。 哼，有两下了小子， 黄少天频道里刷到。职业选手对距离是很敏感的，这决定着他们选用什么技能最为合适。包子入侵这狼狈的连滚带爬，看似是被迎风一刀斩劈得手足无措了，其实他是在借着这一刀的霹雳顺势拉开距离，姿势是难看了点，但目的到底还是达到了。这记迎风一刀斩，单就这一个技能的使用来论，确实用得无可挑剔，但是一波攻势就像一桌酒席，是由许多道菜拼成，而不能单就某一个菜。包子入侵借迎风一刀斩之势迅速拉开了距离，近战的剑士需要再度贴上，拥有中距离攻击手段的流氓也可以趁此反击。由此看来，这记迎风一刀斩虽然无懈可击，但是却不成袭。他保证了准确的命中率，但是似乎没有考虑到接下来的技能部署。黄少天到底还是冲动了吗？这记迎风一刀斩宣泄着黄少天的郁闷，难免让人会这样想。只是这样想的人未免忽略了这是一场团队赛而不是单挑赛。这顿酒席掌勺的可不只是黄少天一个，迎风一刀斩的这记攻击单挑的话留下了破绽，在团队战中却是可以有队友填补的。黄少天会使出这么一记迎风一刀斩，并不是因为他冲动而失算，只是因为这是团队战，而他相信他身边有足够的人可以填上这空档。咒术、弹药，当黄少天的剑客因为距离暂时无法追加攻击的时候，作为远程攻击的郁文州和郑轩果然在第一时间给予了火力支援。迎风一刀斩后，两人角色的技能紧随而至，而且相互之间还有交叉配合。包子的反应和操作那也都是不足的，但是来自这两人角色的攻击再度封杀了他所有的闪避空间。术士的咒术和弹药专家的弹药，两个技能终归是要选一个被打中。包子很果断，扭身就朝着枪林弹雨射来的子弹撞了去。一般情况当然是选伤害较低的技能，但问题是眼下两个职业做出的攻击，攻击效果比伤害更加让人痛苦。索克萨尔这边是束缚术，根本就没伤害，但是会禁锢角色。枪林弹雨这边呢，射来的是冰弹，效果冰冻，虽然是几率触发，但枪系职业的几位除了枪炮师是一炮一个坑以外，其他几个可都是用连续射击来打击对手的。弹药专家的冰弹技能其实可以算是一个状态类技能，施展时的动作是换弹夹，弹夹更换完毕以后，普通射击的子弹就会变成冰弹，在转职技能弹药扩充的作用下，这一弹夹冰弹多达20发。如果说一发子弹的冰冻效果是几率触发的话，20发连发打上去，真想一次都不触发难度可就大了，全数命中的情况下，完全冰冻的效果也是时常产生的。此时连串子弹打到，包子入侵朝这端硬撞，顺时连中数发， 冰冻效果触发，动作顿时就慢了下来。不过到底没被触发完全冰冻，这也是选择撞这边而不是撞索克萨尔束缚术的原因。慢点总比完全不能动弹要来得强。只是这么一个浅显的道理，蓝雨战队又怎会想不到呢？宇文州和郑轩发动夹攻时就已经料算到包子入侵会向冰弹火力覆盖的这端冲。剑光闪至，夜雨生凡一次迎风一刀斩的时候，卢汉文的刘云就在抢步上前发动配合，而最终他剑光所掠向的位置正是此时枪林弹与冰弹所指。蓝雨战队发动的攻势不是由某一个人，而是四人齐上，错落有致地攻向了包子入侵。不过蓝雨有四人，星星也不是只有一个包子入侵。宇文州没有在集火时就放松对星星其他四人的注意，苏沐橙的沐雨成风火力覆盖全场，第一时间就给予了火力支援，而他的判断仿佛也和蓝雨很有默契似的，炮火提前就覆盖向了此时刘云所冲向的位置。精准的预判，对蓝雨战队衔接的预判，对蓝雨选手意识的预判。苏沐橙的攻击和卢汉文的攻击几乎是同时到的，只不过苏沐橙攻击的目标恰恰就是卢汉文的刘云。轰！爆炸的气浪翻滚着，刘云那刚刚闪出的剑光立时发生了偏移，这一切来的都那么快，不过几秒之间，大家像是事先演练过似的极为精准。刘云到，炮火到，就没给卢汉文留下任何闪避的空间。空当，刘云的攻击被沐雨成风的攻击破坏了，包子入侵的前端立即出现了空当。但是冷静注意全场的宇文州在注意到沐雨成风攻击时，就意料到刘云的攻击会被破坏，索克萨尔施展咒术提早就来填补了这个空当了。黑暗之爪，虚空中一只散发着魔界之力的黑爪钻出，朝着包子入侵就抓了过去。这一击同样是一次预判攻击，对对手举动的预判。只是很遗憾，宇文州预判的对手是包子。黑暗之爪抓下，魔界之力花一般的绽放着，但是包子入侵呢？包子入侵一个咕噜居然滚回了他之前的位置，所谓的空当是可以接受沐雨成风的炮火掩护，继续脱离蓝雨攻击笼罩的方向，但是包子非但没朝这边走，反倒是退回了他之前被围困的位置。他也预判到了索克萨尔在发动的攻击吗？喜欢把问题往深刻里想的人难免都会如此思考，而即使是熟悉包子的人也不怎么清楚这一瞬间包子是怎么灵光乍现的。 大概就是这样比较顺手吧。 星星选手席这边没上场几位猜测着，不过这虽然是一个出人意料的举动，但是除了闪开了索克萨尔的这一个黑暗之爪，却也再没有什么别的闪光之处。包子入侵身上的冰冻状态还没解除，冰冻状态下再被冰冻效果的攻击打中，完全冰冻的几率则会大增。枪林弹雨那边20发冰弹也还没打完，包子入侵这一退归原位，顿时就让郑轩的射击操作无比顺手，冰弹追着就回来了。只是出人意料了一下而已，连宇文州也是这样认为的，并不是说出人意料就一定会抢到什么主动，这要一剑劈下去，对手完全不闪避的话，那也是很出人意料的。但能说这样挨劈的人就占了上风吗？包子入侵的举动，除开闪避了黑暗之爪不说的话，真的是一个无比糟糕的举动。但是枪林弹雨射出的子弹在中途，居然就全被截住了。预判，又见预判。而这一次做出精准预判的人是叶修。前期伞撑起，冰弹悉数截下，包子的面前突然就出现了一条光明大道。这一次包子没有跳脱，操作着包子入侵就朝着大道冲了上去。还在冰冻状态下的包子入侵动作就像慢镜头似的， 看着挺可笑，但是队友的掩护却帮助他毅然朝前行走着。巨墨笑帮他截住了枪林弹雨的攻击，苏沐橙的沐浴成风在他身边轰出了一道火力线，让黄少天和卢汉文两人的剑客想要追上攻击的话变得异常麻烦。一次自杀式的跳脱最后却迎来了转机，为什么？宇文州的视角落在了巨墨笑的身上，他一直不太理解星星为什么会在这样重要的比赛中启用包子这么一个不怎么稳妥的选手，而现在他有一些找到原因了。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叶修的存在。他虽然也无法预测包子的举动，但是他的经验，他的意识却可以让他最大限度地帮包子填补漏洞。这或许会成为化腐朽为神奇的变招，或许也可能只是勉强支撑过局面，但是包子这颗定时炸弹在星星方面算是有了一位拆弹专家。可是蓝雨方面呢？他们有什么人能解除包子随时可能带来的危机吗？叶修这种全职业精通的经验和意识可不是人人都具备的。包子是一个容易出现漏洞的选手，但是星星却有意识地利用起了这一点，在这个家伙不可预测地引导起比赛节奏的情况下，哪边会最终掌握到比赛的节奏呢？在宇文州的脑海中，包子入侵的身后浮现了君莫笑以及叶修无比清晰的身影。这又是一次将计就计的设计吧。